教宗方济各继续访问伊拉克的行程。当地今日稍后，佢将会前往曾经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制的部分北部地区。方济各在当地星期日的行程包括前往摩苏尔，当地曾经是伊斯兰国的主要据点三年，成千上万的平民在战事中死亡。方济各会在教会广场为死难者祷告。他之后会转到附近的克拉克斯，到访全伊拉克最大的教堂。那间教堂的部分建筑被伊斯兰国破坏。自伊斯兰国被击退之后，教徒已经重返教堂出席活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在九龙区，窝打老道有路面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近圣佐治大厦的快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去对行道。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是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莫非真系整顶？ 我想做飞机师啊！ 喂，讲起飞机咧，我搵阅读嗰阵时见到展翅清健计划有一个咩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啱唔啱使啊？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读唔读得成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00至5:00，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展翅启航。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又去到星期日3月7日嘅晏昼啦， 咦，听日系你日子咯，彭姐。 听日系大家嘅日子，听日系所有姊妹嘅日子，系啊，妇女节。 妇女节。 不过好奇怪，曾志豪，即系咧，妇女节啦，咁本来咧就变咗好似即系为咗女性争取权益啊、平权啊等等一个咁嘅日子啦。 但而家变咗。 而家变咗好似系 shopping 嘅日子。 哦，咁 shopping 系女人一个其中嘅权利嚟噶嘛？ 我明白，即系咧，其实呢几排都系噶啦，已经。啊！我哋呢個婦女節特別嘅優惠，尤其是啲網購嗰啲咧。嗱，你只要入咩 code 咧，你又有另外額外嘅15%嘅折頭俾你啦，即係15%咁樣俾你啦。 即係咪要大叫一聲？我是婦女，我要折。 即係變咗購物。 唔係啱喎，婦女節啊嘛，婦女有折咯。 係啊，就變咗購物節咯。但係， 嗱，我認真講啊，你話咧，即係好似 shopping 啊，表面上好似有啲好膚淺嘅東西啦。但你諗翻轉頭，如果一個婦女佢能夠每一天都可以自由自在享受 shopping 咧。 其實背後說明了幾多嘢。第一，佢有份工；第二，佢有一定嘅經濟能力；第三，咁啊，你通常就女為悦己者容啦，又或者希望人欣賞你啦。咁你不停 shopping 嘅，可能就代表你隔離都有個人陪伴住你，或者就俾你即係欣賞。哇！哎呀，係啦，冇又得。其實自己一個更開心都得， 都係，唔係，但係即係個意義好似失卻咗，係咁嘅意思。因為 shopping 咧幾時都有，同埋咧中意買嘢咧唔一定係女人先中意買嘢。我啱啱先同一個咧都中年嘅男士啦，咁啊一齊傾偈啦。佢嗰日問 你咪講我， 唔係你係第二個。咁咧佢嗰日問我，喂，你有冇喺呢個呢網購？唔係佢之前問我，你有冇網購㗎？間唔中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又問我，喂，你有冇喺呢度買嘢？咁呢度係買啲乜嘢嘅咧？ 係咪啲網站啊？ 嗰個平台嚟嘅，係啦。咁喺過去日子當中咧，其實大家因為疫情咧都出唔到街咧。咁呢一間係屬於香港嘅電視嘅一個商場嘅公司咧。咁當然好多人喺嗰度買嘢啦。咁佢講話，哇！我嗱而家好似上咗癮咁啊，成日喺嗰度買嘢，你知唔知啊？佢話你知唔知啊？發生咩事啊？佢話我屋企咧無端端咧坐到咧 冇位啊嘛。 唔係啊，佢話扎一扎好似即係扎一扎醒咁。 跟住咧。 哇！今日好似系星期二喎，哇！今日又另外有節啦， 即係佢哋嘅嗰個叫日曆咧，就已經唔係用端午節嚟劃分啦，係用咧幾時有九節啦，幾時感謝祭啦， 係啦係啦係啦，唔會啊，佢係咁樣劃分咗佢日子，跟住然之後咧，佢好開心喎，哇！係喎有節喎，跟住老婆過嚟啦，我哋一齊買嘢，咁佢哋兩個又買得好開心。 我就淨係得翻我老婆叫我過去咯， 有過節啦， 因為有唔係佢個過節就係佢同我講，老公啊，又係時候咧，你去攞貨啦。因為佢訂嘅嗰啲網上平台咧，佢有好多款嘅。我老婆而家好犀利噶，五路齊發噶。頭先你講嗰個咧，即係行動一啲都唔快，好摩嗰個地方咧，佢又有啦。咁啊，嗰啲佢會自己送貨嚟啦。咁但係咧，佢另外喺唔同嗰啲地方咧，又有嗰啲網購喎。咁全部都係咧，你要自己親自去攞貨嘅。 哎、 我就每一次都要去嗰個工廠大廈度攞貨，但我好願意㗎，因為我老婆而家聽緊，我好願意㗎。 睇你樣就知啦，咁愛你老婆， 能夠攞貨係我最大嘅權利同埋希望嚟㗎。 咁即係可唔可以？ 咁你又要去攞喎？幾多人啊？ 好多人排隊㗎嘛，我知啊。 係啊，個個都攞。我每次攞貨嘅時候咧，最驚喜係咩咧？ 最驚喜咩啊？ 好似攞福袋咁啊！福袋嘅特徵係咩啊？唔係福袋嘅特徵係 咩？即係買到啲好嘢咯。 唔係福袋嘅特徵係你未打開之前，你唔知係咩嚟噶嘛？佢每次叫我淨係話有貨攞啊，但佢唔知道有咩貨到喎，因為點解咧？ 因為佢買太多 啊。冇錯，佢買太多。譬如可能佢買咗五批貨，當你有洗頭水啊，又有襪啊，又有口罩啊， 即家庭用品嘅。 咁究竟係一次過嚟曬啊，定係分開咧？ 唔知噶， 對我嚟講係好大分別嘅。我攞一個袋定兩個袋啊？我攞個車定係要人肉推車咧？我有一次，第一次咧唔識得即係問仔細啦。佢淨係同我講話，老公訂一啲網購，咁我諗住攞個背囊去就搞掂啦。點知去到嘅時候，嗰個執貨員咧，佢都望住我話：，你有冇袋啊？我話冇背囊咯。佢話嚇，但係你有16盒口罩喎。16盒啊，堆到座山啊！因为佢有埋啲 friend 咧，大家一齐拼购咧。跟住我望住16盒口罩都仲未完喎。嗰阵时即系疫情最高峰咧，就有嗰啲咩消毒水啊，诸如此类咧，嗰度直情系可以打爆一个超市嘅嗰个购物篮啊！卒之咧，我几肉酸地咧，我话咁我转头再嚟攞啊！我翻去个车度咧，搜杀枯肠咧，将嗰啲唔同嘅即系嗰啲胶箱咧拎埋上去。我试过第一次咧攞嘅时候咧，我直情捧住几条厕纸咧穿喺只手度。我冇带袋去， 系 OK 喎、啊， 好样衰咁样， 嗰啲我的手臂可以穿 几，好样衰咁样，你卷住几卷咧，即系好多好惨嘅，真系。 啊， 你有冇呢种上瘾咧？你 我好老实，我真系冇，系啊，我都要，我好忍手噶， 系 啊，因为我唔敢成日喺个网上面买嘢， 佢净系买珠宝 嘅，用唔系嗱嗱个感觉，珠宝 名画， 珠宝更加唔会喺网上买啊。 我买五件梵高啊，吓冇五件嘅咩？ 梵高自信啊！ 我以为马拉高啲 friend 买五件啦、 啊。我真系冇你哋咁疯狂咁犀利。 但全部都系买家庭用品，我真 系 好唔中意。 我知咯，就系、 是。你几时叫我有新衫着过翻嚟啊？全部都系我老婆话你有份用嘅，我话都系洗洁精啊、白洁布啦，全部都买呢啲。我攞得好唔开心。 但你头先都好啊，你系去到跟住执货咁样，咁佢、 啊、 就减少咗好多嗰啲包装咯。 诶、 你知唔知你寄到嚟你屋企嘅时候咧，即系有时系好觉得自己好罪疚啊？你明唔明 啊？即系全部都系有好多发泡胶 啊，有发泡胶啊，有纸盒又。黐好多膠紙啦，佢仲要係咩咧？因為佢嚟自唔同嘅商店啦。係 冇錯。 咁咧就每一個貨物就一件包裝，咁咧你就每一次拆完之後就成堆垃圾，咁你就覺得好自己，你覺得自己好討厭，你明唔明白啊？跟住然之後你又要分曬類啊，但你係又好分曬，好似減少自己嘅罪疚，但係其實你已經製造咗好多垃圾出嚟。 你知唔知道罪疚嘅後遺症係點啊？你一有罪疚，你就唔開心，唔開心你就想輸壓，你想輸壓就會買更多嘢，然後每一次翻到嚟，你都覺得自己點解越嚟越多嘢喺身。 唉，所以盡量都減少嘅嚇。 使唔使搭我單買啲百傑布啊？需唔需要啊？地拖布都有嘅喎。 我有一包啦。 係咩？我啲特別好嘅喎。 我冇你咁瘋狂。 抹得好乾淨嘅喎，百傑布。 可以兩隻手，究竟兩隻手可以穿幾多條刺字咧？ 老婆，我再次強調，我係非常願意做呢件事嘅，簡直我榮幸啊！ 係啦，唔知收音機旁邊嘅你有冇曾經試過咁樣做啊？好啦，我哋繼續開心下我哋嘅節目好嘛？ 的狂潮，夜阑人静处，孤独可明了。想你从不变，春梦的微笑，身外的爱慕怎也忘不了。前面的邂逅，身后的苦笑，远远仍思念，只恨路遥遥。心为你不能眠，为你不会变，辗转反侧半天。有天更远，终可再见。彻底的爱送赠是你，彻底的爱有明天。你是你是我的一切， 可别真。 你是你是我的安慰，头一世牵你手，头一世跟我走，陪伴我过暖夏深秋。你是你是我的一切， 可别真。 你是你是我的安慰。不放手，从此也不再一，唯独你叫我认真。谁能代替？春不觉晓，处处问题了。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心里不能忘，因你忘不了。爱你多一生。心为你不能变，为你不会变，辗转反侧半天。梦若有天更远，终可再见。彻底的爱送赠是你，彻底的爱有明天。 这歌充满春 天的气息，你是你是我的一切， 系啊，你是我的一切啊， 你是我是你的一切，讲紧个购物， 系啊系啊，郭富城嘅，哇，咁啊佢太太啊方媛一定系佢一切啦，系嘛？ 我以为你话方媛成日买嘢添， 唔系佢哋成日拖住手一齐买嘢，我今日我睇到啲娱乐版，我话啱啱买咗啲名画。 哦，佢架车就唔及我架车，老老实实，好认真。 我讲话你讲车， 唔系我即系想我啲突然间嚣张啊！成成，我而家公开向你挑战啊！你嗰啲几百万啊！嗰啲咁樣啊，二人座位嗰啲跑車啊，點及得我啊？運次子嘅嗰種方便同埋舒適啊，我保證你塞嚟塞去都塞唔滿啊！不過唔係喎，佢哋嗰個座位好似都好大喎。 使乜自己攞次子啊？佢 都要㗎。佢上次你唔記得咗，佢話佢幫我女買奶粉。 買奶粉。 阿成成，我再次向你挑戰，你買奶粉，我保證你個車嗰個容量唔及我架車勁。錢多又如何？即係，所以我哋呢啲唔需要羨慕。 係。 睇到我都完全都一啲都唔留戀啊！直情嘅。 你今日系咪唔记得咗食药啊？ 一 一睇就知道係啦，係咪先？ 開心下，開心下， 唯有用呢啲嚟平衡下自己啊嘛。 喂，而家要平衡下自己，要開心下，講多啲開心嘢 ，OK OK， 令到自己嘅心情更加開心。咁啊，做下運動咧。就開心嘅，咁尤其是兩公婆添啦， 係咪？ 做一啲健康嘅運動， 我唔中意做啲健康嘅運動。如果兩公婆，梗係做啲 做啲 有益嘅運動， 做啲有 challenge 嘅運動，係咪？大家都係開心笑下。 好啊！ 最近我喺啲係啦，網上嘅平台嗰度咧，都有見到好多啲名人夫婦咧做緊一個 challenge 喎，就叫做gravity challenge。 gravity challenge 係啦，即係咩吸引力喎？ 重心。挑戰係啦，咁係乜嘢咧？兩公婆就一齊做嘅，咁啊做一個動作，其實就好簡單嘅啫。 係你形容下啦， 我形容下，我嘗試形容下。 好， 咁咧就兩個都趴嘗試好似跪喺度先，首先跪喺度先，跟住然之後咧，將你個上半身就向前傾，咁然之後咧，你個手踭咧就好似墊落地下咁，其實手踭墊落地下，跟住兩隻手托住個腮， 係咪即係扮可愛嗰個樣啊？ 可以啦，係啦， 老公 扮可愛嗰個樣，咁跟住然之後啦，好啦， 對住嘅大家， 唔係大家喺隔離。 哦，我以為我以為。烏低然後對住 都可以， 就好性感嘅咯喎。 係啊，咁你如果將啲你覺得驚對方睇到，你咪將嗰啲個 嚇，你驚老公睇到你嘅咩？ 你啲樓咪扣得埋啲咯。 你咁慘㗎？係 啊， 你老公驚睇到你㗎？ 保持神秘， 哎呀， 保持神秘感啊！ 仲有神秘可言咩？ 梗係有啦，你冇㗎？係 咩？冇喎。 哎呀， 咁我哋百看不厭 咁， 何須神秘咧？真係。哎呀，佢哋呢啲系要用保持神秘嚟维持新鲜啊！ 你都唔知啊，真系啊，日日都开心噶嘛，咁样保持神秘。哎呀，乜系咁噶？ 自吹自擂二人组。O K， 跟住点啊？两个人托住个腮， 咁跟住托完个腮啦，好啦，咁就定一定啦。然之后咧就好啦，数三声之后咧，就尝试咧将你嘅手嗱，首先可以将你右手 ，O K， 就将佢伸喺后边，咁咧就摆喺自己条腰度，咁然之后将 即 系 好似俾人反手咬喺后边， 反手咬后边摆条腰，跟住然之后咧，另外一只手咧左手，跟住再反手摆喺条腰度， 咁就考下你 究竟会唔会跌低啦？ 哦，我印象中 呢个就系重心 challenge， 想象中系咪？会跌咧？ 嗱，其实咧，话原来咧有好多啲， 定系如果我个 core 我够条腰嘅，我就可以即系发起就唔跌咧。 嗱，好多嘅，我睇好多片啦，好多啲名人， 全部都跌 嘅 喎，点解？ 系啦，好得意啦，好多人都跌咧，就系嗰啲男人跌， 系啦， 但系啲女人咧， 即系男人全部耷， 系啦，就跌咗落地下， 就举唔到， 系啦，只手成个人举唔到啊， 系啦， 系啦，就成个人 成个身啊， 系啦，成个身咪趴咗落个地下嗰度咯， 不能举啊，真系惨啊， 咁啊，系啦。即系好， 即系呢啲叫举不能啊！ 系啊， 即 系举得 好就 系 举得好就举能， 成个成个身跌落去喎，系咪先？ 但我真系见到咧，嗰啲片集里边咧，佢大只嘅老公又系细只嘅老公都系， 都系啊！ 即系似乎佢就算你话好似我咁一条竹嘅又跌， 系咯， 咁啲大大份嘅，好似阿罗仲谦嗰啲，佢而家唔系叫罗仲谦啊， 佢改咗名， 我忘记咗佢叫咩名，对唔住啊，佢都跌。 系 咁点解嘅咧？ 真系唔知点解喎！ 你做过冇啊？ 嗱，我咧就见到咁嘅片啦，咁就尝试自己一做运动嘅时候咧，咁我有试下做。 因为彭程嘅体态好明显就系属于上帝嘅杰作啦， 系 其他唔讲啦，我乜都唔讲，就系上帝嘅杰作masterpiece， 真系好开心。阿嫂，我真系戥你开心，你每日喺屋企都充满欢乐。 唔系，佢每一日喺屋企都充满动手嘅欲望啊！ 好多安多芬动手， 系好多想动手啊！成日都话啊，点解你块面唔俾我车两巴 嘅？好咯， 咁你做成点？ 你睇你老婆见到你想动手， 你咧 唔系动心咁简 单，唔系佢会觉得心动不如行动啊！净系动心都唔够，真系 真系好啊！你结咗婚咁耐，响动心咪好咯？ 系咯，咁你 唔系相对无言啊？ 咁点啊？你做成点啊？ 唉，就系唞啖气先。 唔系我嘅意思，你做嗰个咩 gravity 嗰个动作做成点 啊？其实系唔容易嘅。 点啊？ 系啊，因为咧，当你个人咧，你真系屈到好低嘅时候咧，咁你压到好低，你做咗托腮啦，你一拎开嗰只手，其实你已经跌噶啦。 理论上重心，但我见个个女人都唔跌嘅。 系啦，即系原来有个 trick 嘅， 同个身形有关嘅， 同个身形系冇关嘅。 是跟你下盤的重心有關。 下盤的重心 是 不是如果你的腳即抹開一點來跪又好一點，如果你呢兩個膝頭哥貼膝頭哥呢搞到他那個所謂的支點太過不知道太弱還太開又不得。 我不知道哪點 是不是這樣呢， 是啦， 知啊 我不知道你下肢哪點是啦。其實呢如果你說你的腳跪開一點可能都可以的，但是都真的要考考你的 core， 考考你的腰。那我想你們應該沒什麼問題啊，你個個說自己腰力 很十足的嘛，對不對 是吧？他会不会测试到原来他们讲大话的？ 那我不知道、 啊、老公你又说你已经老婆即是 这个测试腰力的好方法是吧？ 是、 哦哦、其实呢就跟着我试了两次之后呢发觉、哦、原来不是的，只要呢你将你的重心不要向前太倾、啊、即是你的上半身的重心不要向前太倾，你就将它将重心放在后一点的话呢，即是将人压高一点， 但你要向前趴低， 不要压到那么低、啊 嗯、 即是坐低但不要那么低、 okay. 那你就自然將兩隻手反手放在後面你就不會跌的了。 哦，定是會不會有些巧妙呢，就是你放之前已經要用力了，就是準備就水拉實那個腹肌拉到實一實先、嗯、 你可以試試，但我覺得你不需要那麼浪費力咯，我怕你做完之後你真的連隻腳都舉不到咯。 其實男士本身就是可以有腳架的我一阵就决定试下先。 你试下咯，咁大家玩嘅时候系咯，都 如果两公婆玩，我见到好温馨嘅， 开心嘅， 因为佢哋有啲 拍低影住， 系啊，有啲好似话整蛊个老公咧，唔话俾佢知，原来大部分都会跌低，于是乎一收埋手嘅时候咧，一个扑一声， 咁啊跌落地下啦。 哇，一秒瞓低啊真系。 我之前有喺网上面都睇过有一条片咧，都是類似咁嘅動作， 有一個就是彎腰擔張凳嗰、那個， 係啦， 都係話因為女人的重心問題， 女人就做得到嘅，但係唔知點解咧，啲男士咧就係做唔到嗰個動作嘅，又係 氹你哋開心咯， 多謝啊， 係咯， 係啊，哎呀，我今日又學識多一樣嘢啦，曾志豪你教咗我 了，我教你邊樣啊？ 嗱，除咗咧你話哎呀你保持神秘感，你仲要保持即係咧好渣啊之外咧，就係另外一樣嘢係咩咧？記住，你嘅老婆咧唔單止要動心啊，記得屋企要 动手 才开心的，所以我今天又学到东西。如果要学东西的话当然继续要支持我们。 支持咯。 是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中女宅男杀很大》。是啊，今天我们继续有很多不同的环节带给大家的。 但如果你在直播期间听到嘣一声的话，应该就是我的 challenge 失败了。 快点练下啦， 碰到个头。 跟阿嫂。 啊、你老公不同你练啊？ 梗系会咯， 哎、 我翻去即刻练， 蚀多几个箭喺下边， 得嘅，冇问题。 除非将毕生所信也退化，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秋惯。长黄好于冬晚，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缠绵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人间的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自悟透，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Oh, 这抉择轮到我，被虚构戏剧还爱上，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梦地也有伤口，无法泄口，跟你试过战斗，痛也不分手先战斗，日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保这个心扣，含着爱不足情，在这刻太荒谬，有某些隐忧，恐怕父母也不能记往不咎，谁来也装妥协，心不对口，共地也有伤口，无法善口，祝你与我之后各有新出口，一邂逅你才看透，我终身志愿为所爱认命，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和港区人大代表见面，港区人大代表副团长、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黄玉山引述韩正说，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主权，中央无退路，要作出果断做法，包括推行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黄玉山说，韩正提到2003年大游行、占中和前年的修例风波，香港的治安和暴乱情况不断升级，更加出现冲击立法会事件，批评香港有人举着其他国家的国旗冲入立法会，肆意破坏，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容忍这个行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要求治港者爱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政治体制问题是中央事权，中央有权有责修改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是无可置疑、合理和合法。他又说，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刻不容缓，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中央的有关工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在网志指出，人大的相关决定为一国两制平稳运作、完善法律框架和相关机制、厘清界线，是厘清底线和规范，又形容近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采取不友善甚至敌视的态度，试图干扰国家发展，香港被利用为牵制国家发展甚至颠覆国家政权的地方，当一国被危害，两制的运行、香港的任何发展以至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都无从谈起。本港一星期内发生两宗接种科兴疫苗后死亡事件，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城市论坛》说，接种疫苗不会直接导致中风或者心肌梗塞等的疾病，但是如果接种者免疫反应较强，可能令到血管有炎症反应，期望专家解释注射疫苗有没有间接加速血管发炎。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感染病毒之后免疫系统产生变化， 可能導致血管發炎增加同埋血管閉塞，但係通常要一段時間之後先至出現。佢強調政府對疫苗有監察，專家亦都會以科學眼光同埋醫學常識解釋事件，希望公眾對疫苗有信心。已經接種首劑科興疫苗的人可以完成第二針。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士又說，期望長期病患者自行向家庭醫生查詢疫苗疑問是不切實際，建議安排醫護人員在接種中心主動查詢市民的身體狀況，確認是否適合接種。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窝打路道，因为有道路维修，来回方向咧都系有线道需要暂时封闭噶。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近圣佐治大厦嘅快线咧就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界限街，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喺深水埗福华街，因为有调运工程，直到今晚嘅六点，介乎青山道至到永康街之间一段亦都需要暂时封闭，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家有爱宠训犬学堂， 自己的狗狗都会互相打交，其实他们都会有妒忌心的。 狗狗有打交的问题，其实大多数都是因为狗主不公平而造成的。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样做狗公关。 乜嘢是中女啊？ 我觉得其实是譬如你的年纪啊、肉体啊、思想啊 over 了30都可以叫自己是中女了。咁但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乐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系啦，咁啊两点半嘅新闻翻嚟之后啦吓，咁啊我哋就一向喺疫情当中都要维持适当嘅距离啦。 系啊，1.5米在所难免。 啊，系啊，呢个系叫咩？social distancing 啊嘛， 系 咪？社交距离啊嘛。 系咯系咯。 咁啊，但系人同人之间咁成日咁保持社交距离，你觉得哎呀，你只净系咁样聚一聚，都担心有细菌。但系如果 OK 撇除咗呢、這个即系病症啦，疫情之后。咁我哋应唔应该咁亲密呢？ 唔系，因为咧，你一用到社交距离啦，咁我 L A 翻嚟噶，咁我个社交又好似同喺中国大家普通人嗰啲又唔同喎，我哋好近 喎，系咪一见到面就要锡锡咁样，又要揽啦，黑黑咁样。 喂，我又最见得多噶啦，我话有冇搞错咁啊？无端又揽一揽，跟住又锡一锡，然后佢仲会讲话：，嘿，人哋外国翻嚟系咁噶啦，啊，即系我哋又冇呢支歌唱噶。 九龙都系咁噶。 系啦，九龙就系咁样。 即係會唔會新界區嘅打招呼方法咧，又會再親近啲咧？ 做咩啊？你唔中意咩？ 唔中意嘅真係，所以即係如果你話社交距離啊，或者點樣叫保持親密距離嘅話咧，會唔會各處鄉村都有唔同咧？ 各處鄉村啊， 會唔會我哋咧坐喺即係如果你話咧，大家黑一黑咧，學你話齋喺外國嚟講，佢唔覺得呢個叫親熱？ 我估呢個係 佢覺得呢個 普通禮儀啊，係啊， 禮儀 係啊， 係啦。如果你要保持距離嘅話咧，可能佢話我絕對唔會通佢上牀噶。 其實我真唔好慣噶， 即係唔上床。 唔係啊，唔上床，晚晚都要上床瞓覺，你唔使嘅咩？係咪先？即係攬一攬， 即 係 攬一攬呢、 這個，攬一攬啊，係啊，咁都係好慣常嘅事咯。 但係你唔慣， 我唔慣冇得攬啊。 讲紧同朋友之间噃， 系啊系啊，见面 hello 咁样， 哎呀， 咁样揽一揽。 咁我每次同你录音嘅时候，我都拒绝你，我都系坐喺度攞个背囊顶住你。 咁又咁又唔同喎、啊，我哋、啊、我哋做嘢嘛， 系咯、啊，唔系同事咩？ 同事就要保持距离啦。咁、啊、见到啲朋友就 hello 揽住锡住。 O K O K， 系啊嗱， 费事啦，系咪？ 费系啦，费事啲咩咧？ 费事俾人误会咯， 就系呢一个啦。费事俾人误会呢几个字啊，费事俾人误会呢六个字。 系， 如果我哋再将佢变成人言可畏四个字， 水洗都唔清 啊！又嚟五个字，讲闲话三个字。 哎呀，真系好啦，咁我哋又够钟。喂，你 咁应该点做先好咧？ 唔系谣言止于智者嘅嘛，你谂下，尤其是做嘢，我谂大家喺即系工作间啦、职场上面咧，其实对于呢啲男女异性相处嘅亲密情况咧，都 系 有啲忌讳。 我好想俾人误会噶，系啊。我成日都见到有冇啲高层咧，我好想特登行过嘅时候咧，俾人哋误会。 哎呀，跌咗支笔啊！ 哎呀，佢哋系咪好 friend 噶咁样？哎呀，但系又成日都冇呢个机会。如果做到就好啦，真系啊！ 系咁啊，做到又点样啊？你唔系谂住靠呢啲上位啊嘛？ 唔知噶吓嗱，不过咧，即系头先我哋话咧，由于各处乡村都唔同啦，于是乎就有啲机构咧，佢就不如我帮你统一咗佢啦。 哇！ 即系你唔好咧，个个都话阿强个距离咧就两米，但系咧阿 Mary 嗰个咧就直情系咧即系两毫米都觉得咧冇问题嘅。 系 咁咧就有呢、這、一个最近都几热爆嘅，就是、大陆咧有一间银行推出咗呢个内部员工嘅内部指引咧。指引啲咩咧？就唔系话你点样同啲客人咧点样去周旋啊，谈、业务生意、啊。佢、反而就话你哋喺内部员工同员工之间嘅互动、可唔可以有一个规范嘅守则？保持社交距離咧， 唔係明嘅要保持社交距離，但係同事點樣保？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都唔好咁熟喎，係咪咁嘅意思？ 係喎，嗱佢包括有幾個範疇喎，真係嚇。望望 講下先， 係好啦， 冇錯。異性相處佢哋有個尺度嘅，其實都咁啊。首先第一樣嘢嚇，如果我生日，咁我想邀請豪仔咁啊同我一齊食飯，唔係唔得。叫埋阿嫂冇問題， okay. 叫多幾個都得，叫埋監製都得， 係 啦。但我淨係想約佢咧，就唔好啦。 係啊，嗱，我哋如果講個梯圖咧，佢就有譬如話關於食飯嘅注意事項啦，關於搭順風車嘅注意事項啦，關於相處時間啦，關於舉止行為啦，仲有咧，譬如話溝通啦，嗰個叫做衣着嘅打扮啦，日常嘅稱呼係咪適合啦？你哋嘅溝通係咪嚴肅端莊啦？有冇禮物上面太過頻繁嘅來往啦？禮物有冇一啲叫做平等嘅交際原則啦？溝通控制嘅相處啦，同埋就係話避免肢體接觸。十個範疇，其中頭先你講嗰個咧，直情有啲網友咧就話配埋幅圖畫咧。 係啦，但驚你唔明啊。 係啦，譬如頭先阿彭晴講話咧，即係如果食飯嘅話咧，佢就話啦，如果係一班朋友食飯咧，係 OK 嘅。 一班同事一齊食飯。 係啦，咁於是乎哇，幅畫裏邊咧就好開心啦。哎呀，我四個人一齊嚟喺度舉杯去飲啊！啱啱好四個。 啱啱限聚令啊！ 啱啱限聚令。佢話咁係 OK 嘅，開綠燈，佢有埋呢個綠燈嚟顯示。 係啦。 乜嘢系红灯呢？两个人喺个餐厅度食饭， 系啦， 单独约食饭， 系啦， 就已经系亮红灯。 系啦， 别。 之前我哋限聚令得两个人嘅时候，都千祈唔好一男一女坐埋啦。 哦，想问一下咧，你有冇经常都同你嘅同事单独约食饭呢？ 喂，久唔久都有噶。 系咯。 因为点解呢？有啲嘢即系。只是想讲俾一啲人听，咁唔想咁多人听，咁咪两个咯。 一講呢啲心事嘅，即係話我就係向你打開心扉啦。 就係傾公事啊， 即係講八卦嘢。 即係咧，傾啲公事啦。咁 所以咪紅燈咯。 咁兩個人 就唔俾你咯。 但係多個人，你又唔想第二個人聽嚟唔得啦。 咁我明啦，其實佢目的咧就唔係防止你哋會有呢啲過度親熱。 驚你一齊食飯飲咗酒亂性。 都唔係驚呢樣，佢就係驚你拉當結綁。嗰啲叫做即係狐朋狗黨啊，係啦，互相勾結勢力，所以佢應該唔俾你，淨係喺度搞小圈子。 哦，原來係唔俾搞小圈子。 可能係啊，但係佢第三格咧就話啦，異性餵食亦都唔可以。 呢個就幾時都唔要噶啦。 我有呢個我真係好羨慕喎，幾時可以有呢件事發生 咧？你老婆可以餵食對你係嘛？ 即 係 有冇咧？ 同事同同事之間餵食。你冇手嘅， 所以如果 呢，唔係， 如果呢三格咧，嗱老老實實，頭嗰兩格咧，其實真係多餘。第一格你話四個人啊，多人食飯 OK 啦。第二個你話兩個人都閒咧，又真係太搞笑啦。即係因為咩年代啊？唔通兩個人食飯就覺得有嘢？嗱，不過去到餵食。 系啦， 又真系又好难嘅，你话冇嘢都唔信啦，真系。 喂，喂食呢啲梗系好亲密嘅时候，因为除非你 系 佢个仔或者个女嘅添啦， 系 嘛，系细路仔你先要喂食嘅啫，大人喂食，唔喂我唔食个张。 啊，不过唔系，我谂翻咧，究竟喺我哋云云嘅工作经验里边咧，有冇都试过呢啲嘢？ 我哋玩游戏嘅时候就会咯， 系 啦，即系或者譬如公司嗰啲周年纪念嘅晚宴啦，通常玩啲游戏啦，啊蒙住你只眼啦，喂佢食嘢啦，喺前面前啲左啲右啲咁样。 我記得有陣時咧，我哋啲同事，我以前咧都有試過，但係點解咧？ 點解？ 因為咧，佢就嫌我隻手污糟，佢買一抽蛋撻翻嚟，跟住佢就話啦：，哇！你冇洗手啊！哎呀，你唔好拎！ 哇！好好啊！ 係啊！ 咁樣餵你食啊！ 係啊！哎呀，莫非原來係曾經有啲嘢發生，但係咁多年我都唔知嘅點解？係、 哎、 啊，應該係冇嘅，真係遲鈍咗十幾年喎！ 真 係 啊！ 好啦，咁然後另一個咧就係話關於搭順風車，嗱呢個彭程成日都坐我車嘅，係 啦、 這個。哎呀，原來咧我同你已經亮起咗紅燈啦！ 哎呀，廢啦！ 因為點解咧？佢話如果你送同事咧多過一個咧係 OK 嘅，佢仲要咁，嗰兩個人坐喺後座， 係 好好笑嘅。但係如果你淨係送一個異性嘅同事，就算佢坐喺後座 都唔得啊， 已經係唔 OK。 係，更何況 俾異性嘅同事單獨坐喺你嘅副駕駛室嗰個位度，即係坐隔離。我一個禮拜年中都車過咧彭程啦、桂花田啦，車唔少 啊。咪係咯。 咁我想問一下啦，有冇任何一方面需要即係有嗰種疑惑咧？就係、是、我應唔應該上豪仔架車咧？仲要坐佢隔離喎。 哎呀，佢坐我隔離，佢車我翻屋企，佢咪 係咯。同埋咧，咁如果咧我哋買嗰啲跑車咧，趕住外母乸型嗰啲， 得 兩 個 位 啫嘛。 咁點解坐車未？ 咁咪即係叫你唔好車佢咯。 即係咪坐？如果 你 揸呢啲車， 個咁靚嘅跑車去車佢，係咪令佢覺得哇咁自己咁特別係咪先？你仲唔係同佢有嘢？ 係 咪即係如果根據翻而家呢間銀行嘅守則， 好好笑喎、啊！唔係，所以呢度咧嚟一嚟，我真係有啲唔明。係咪喺大陸佢哋嘅社會即係叫做嗰個氣氛裏邊咧？乜？副驾驶席呢个位咧，系真系咁重 要， 系真系并不能够即系等闲就坐噶。 嗱，我哋而家平时嘅理解系咩咧？如果你当佢真系一个朋友咧，其实你先至坐司机位隔篱，佢同你平等，你就坐隔篱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 如果你坐得后座嘅话咧， 老细嚟噶， 一嚟啦， 系咯， 你就当个揸车嗰人系司机噶啦噃。 系啊， 其实就冇乜礼貌噶。如果咁照计嘅， 嗰阵时我哋听过有啲讲法咧，就系话如果佢系个古仔，好似就话咧，佢哋成班同事，咁点知食饭嘅时候咧，就咁啱嗰个司机咧就车埋佢所谓司机啊，即 系 个同事咧，佢就话啊，我接埋我老婆定唔知女朋友嘅，咁点知咧佢话嗰个同事咧。佢都冇讓翻個副駕駛座位出嚟咯。 哦， 咁咧呢啲就有啲唔啱數啦。 係啦，阿嫂喺度，阿嫂你坐前面啦，你講句啊嘛。就算人哋個老公都係，不如你坐前面啦，咁樣阿曾生。 係啦，即係譬如呢個情況，我諗就的確嗰個駕駛座位咧就顯得有意義嘅。 係。 咁但如果即係你個證人冇出現，純粹就係同事之間咁樣行嚟行去，呢個位都咁有景觀。 其實 係有原因嘅。 係真係可以有景觀。 我要聽啊，點解啫？ 咁你坐到隔篱，隻手有阵时都唔知放边度好。 哦， 咁咁啱你隻手又摆咗去近住嗰个驾驶波棍嗰度，唔小心搭住 摩托波棍， 咁点算咋？ 都系波棍啫。但从没有文字，便利用到出爱真意。但愿从没有情。就让你我 做平淡女子。若自从没有男士，自问仍没法独处。相恋是极容易，相处是极难事，但女人心软便会输。到底真心相恋仍愿意留住，亦但愿尽心爱一次，再将无但有事，梦别就迟，然而别制止。若缘分不容易，但愿能和谐共处。做女人总要学作主，到底真心相恋仍愿意仍愿试，不理会这个世界和你风和我痴，不要去问爱会是怎样开始，也许该这么想。 咁容易談情說愛，其實都係噶，日久生情啊嘛，你都有聽過啦，係嘛？葉倩文加上鄭秀文談情說愛。 不過咧，我好驚咧，就係呢一啲行為規事咧，嗱，即係我哋應該會繼續講啦。但我好怕有個副作用啊，反效果係咩咧？就係咧會俾人哋以為咧，佢肯同我一齊食飯，其實係有啲嘢噶。因為呢啲被禁止嘅行為咧，佢好似傳遞出一個信息，就係話你如果同佢兩個人食飯咧，唔好啦，可能會有啲問題嘅。咁会唔会嗰个反效果就係佢肯同我食饭喎，係咪有啲嘢呀，佢坐我副驾驶座隔篱喎，耶我咪发达啦。 即係间接你都会咁幻想。 係啦，你就会反过嚟。 好开心。 即係咁都已经好开心啦，真係。 好开心。 係呀，咁佢譬如呢有啲就好笑㗎。譬如佢话呢关于一啲叫做举止行为呢，譬如佢话正常接触呢係 ok 㗎，譬如话唔小心撞到你膊头呢啲呢，佢话呢啲就冇嘢嘅，唔当有问题。但佢话呢疑似亲密，譬如话咧，哎哟，我督下你个膊头啦，或者话，哎哟，你个膊头系咪今日有啲尘喺度啊？又唔得啦。譬如话咧，拍一拍佢个头发，即系摸摸个头，系啦，又唔得啊。譬如乖，佢话咧呢啲咧叫过分亲昵咧都唔得嘅。惨啦，我成日都做呢啲动作噶。 系啊，你成日摸头噶。 系啊，我有阵时都会拍下拍成个头。 系啊，拍下拍头咁样。 系啊。 咁啊，系啦，我哋有阵时 我不限靓唔靓我都做。 我知啊，我哋有时讲嘢都系啊，有阵时咧。 你哋女人其实我讲咗好多次， 啊、 你哋系最过分嘅真系。 我有时我中意拍人哋嘅手啦， 捉住人哋嘅手就肥啦，你班人 坐我隔 篱 咧，有阵时倾偈我倾到肉紧啦，我要拍人哋大髀啦。 系啊，嗱，你话。 我成日都覺得咧，如果一個初出茅廬嘅死僆仔咧，佢應該每日咧都俾人性騷擾十幾次咧，佢仲要懷疑全公司啲 auntie 都中意佢 都應該要 係啦。 哦，原來有第二個市場。 係啊， 咁好嘅。 嗱，我再不厭其煩講一次，我由中學啊。到一路出嚟做嘢，我已經係身受其害嘅。 你仲俾好多 auntie？ 唔係啊，嗰陣時我哋好多女同學咧，成日都係咁樣嘅。你知啲女仔咧，由細到大都係嘅，講到肉緊處就好似你所講， 係啊， 捉住你隻手喺度揈啦。 你啊， 你知唔知我第一次咧俾女仔咁樣捉住手喺度揈嘅時候咧，我覺得真係心如鹿撞嘅，我會諗咗五日嘅，好啊。点解佢会？点解系啦？佢咪中意我咧？我应唔应该接受佢咧？因为同一时间有第二个女仔都揈咗只手嚟讲嘢嘅。哎呀，我咪好有市场咧咁样。去到后来先知道，佢真系纯粹嗰度肉紧咧，佢想揾条树枝嚟捉下嚟揈嘅咋，真系咁样嘅咋。 但系男仔调翻转就 唔得咯， 唔可以啦，呢个星期一啦。但第二樣嘢係咪個心又係咁純粹咧？有陣時咧想捉住人哋，只不過係 嗱要問你哋自己啦。 唔係女仔就我， 你哋真係咁純粹嘅？係 純粹。 你有冇諗過你隔離個男生諗啲乜嘢㗎？ 係啦，原來個男仔有咁多唔同嘅幻想。但我調翻轉，我想講啊， 你明唔明啊？ 男仔有陣時會唔會調翻轉係有啲賊佬試沙煲咁樣嘅咧？即係嗱，今次摸到你。 咪边个做边个先？男嘅摸女， 系啊， 男嘅摸女唔使讲。 唔系啊，搭啊，我意思系咁以轻碰嘅搭啊嗰啲啊。 嗱，男人嘅角度咧就真系掂得你嘅，起码咧就唔会觉得有反感。 嗯， 即系如果唔系，你真系会退避十射噶。 我知， 起码三射啦，真系 掂得你嘅，你唔缩咁咪下一次咪可以。 我又未必去到咁，起码咧即系如果男人你话咧，有阵时同你无论你朋友定同事咧，如果你话佢间唔总都会撞下你膊头咩咧、 哦， 最少唔系、 okay、 最少佢唔会对你有反感。 系 咁，但系你话如果要去到你哋女人做嗰啲动作咧， 就唔得啦。 男人如果做嘅话咧，佢就一定系对你有意嘅。譬如嗰啲咧。你啲女人好离谱嘅，我试过已经有唔同阶段嘅同事咧讲过嘢，知唔知做咩啊？ 点啊？ 佢个头枕落你个膊头度啊！其实只不过因为听到个笑话咧，佢就哎呀好好笑啊！跟住成个枕落膊头度，哇咩事啊？跟住冇嘢嘅，佢跟住啊夹翻高咧，佢系真系零冇嘢喎。但系你明唔明啊？我哋弱小嘅心灵，我哋系又谂咗一日噶啦。 我真系想谂，我仲有咧，嗱， 男人可唔可以调转挨落你膊头度啊？ 咁除非可能喺个车度， 哇车度 有人唔小心瞓觉嘅时候挨咗， 咁嗰啲另计啦。但系我哋可唔可以学女仔咁样咧？哎呀，好好笑啊！跟住就挨咗落个膊头。 如果你系三岁 ，OK。 系咯， 三岁我十三岁都得， 三岁我直情咩啦，我折手指添啊！ 咁啊，但系嗱，佢讲到话呢咁嘅亲密行为，有阵时公事上你都会有咁亲密嘅行为。我讲啲咩咧？譬如话，个老细，系啦，出席一啲活动，你同佢带嗰啲襟花。 哦， 咁你都要行埋去 秘书，秘书， 你行埋去要帮佢吓喺个西装面前系啊，又要扣又要食，跟住就哎呀，你件西装哎好似有啲潮咗，我帮你整翻直佢一下，哎条呔歪咗，哎我帮你再整翻。 其实我皮带都歪咗。 其实我想讲咧，调即系我将我自己咧代入去嗰个男士嘅角色啦。 系点噶？ 其实都好享受 噶。讲系咯，有人服侍你，仲要系咧即系咁近有个异性。 系啊， 即系只要佢唔系太丑样咧， okay 啊、 你都会好 enjoy 嗰一分钟。 哇，会好多幻想嘅都会。 咁但系点解调转又唔可以男人帮女人扣襟花针嗰啲嘢？ 因为女仔咧好少襟花嘅， 系咩？ 通常都系摆戴喺只手度嘅。 咁点解我哋又唔可以帮你咧？ 你可以帮 老板娘，我帮你，我帮你戴。 你又不如戴只手嘅，但系你系唔可以。摆我心口嘅，因为嗰啲咁粗重嘅功夫，梗系要自己嚟啦，系咪？ 其他嗰啲就好多 唔紧要啦，翻嚟搵个男同事帮佢带咪得咯。 系咯，有好多就话，譬如话连 WhatsApp 啊、倾偈啊，都希望大家就要即系发乎情，止乎礼，君子之交就淡如水，保持距离，可保平安。 如果唔系就好多暗恋发生啦，系咪啊？ 我怕他不是说你暗恋啊Me too 啊是。 跟你想上位啊。 从何月说起会细致欣赏你过程太滋味便无力脱离。仍会在耳边记挂你的声线却难以通电或然欲发现。 常仍无理睬，这会始终要我要去。创造了总可再补，放任悲伤的昨天，再熟记忆做美好，开启单恋的收敛。 两国的友好关系。教宗方济各继续访问伊拉克行程，当地今日稍后他将会前往曾经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制的部分北部地区。方济各在当地星期日的行程包括前往摩苏尔，当地曾经是伊斯兰国的主要据点，三年成千上万平民在战事之中死亡。方济各会在教会广场为死难者祷告，他之后会转到附近的克拉克斯，到访全伊拉克最大的教堂。那个教堂部分建筑被伊斯兰国破坏，自伊斯兰国被击退之后，教徒已经重返教堂出席活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九龙湾林泽街有道路工程，去长业街方向近澳腾广场的一段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尖沙咀西九龙公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尖沙咀方向近西区海底隧道收费广场的第右一二线都需要暂时封闭。而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的道路维修仍然是继续，去尖沙咀方向近圣佐治大厦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反方向去沙田近九龙塘会的慢线亦都是封闭，龙尾就近亚街路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 无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各位同学早晨， 有事 恭喜你啊！ 好老师当然要大力嘉许。电视节目卓越教室全新一辑，表扬2017-18、18-19两个学年获得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的一众老师，实况拍摄老师们怎样突破传统教学框架，让教与学都有卓越表现。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张敬轩。 哇，讲到咧之前啊，职场上面啊，如果好似呢一间银行咁样啦，内地一间银行啦，要咁多秘技嘅，唔知道我哋香港嘅朋友即系点样遵守咧？系咪？哎呀，即系异性咧就真系要相拒先得啦。 系啦，即系同事三分亲咁样，就唔系几得嘅。嗱，不过我觉得咧，除咗你话喺职场上，我哋估啦，应该都系因为喺内地或者佢哋呢啲界别咧，曾经发生过一啲可能职场性骚扰。你知道，即系过去嗰几年，大家好惊噶嘛。无论你系真系想提防啲女人俾人骚扰，定系啲男人惊偶一不慎俾人以为佢骚扰，都唔想呢啲事发生嘅。咁所以呢啲好似好封建、好老土嘅呢啲指引咧，其实我谂就系应运而生咧，就系话喂。掂都冇掂過你啦，哇！隔開五米咯，希望就唔好有瓜田李下嘅嫌疑啦，咁樣應該就係呢啲啦。咁但係你話我哋普通人，就算唔喺個職場上面咧，咁我哋又有使唔使咧，自己都要 set 一個規矩咧，即係做翻一啲嘢，就係話唔好俾人哋嗱女嘅，唔好俾人誤會咧，就係你對我有意思。 尤其是同老細一齊嘅時候， 係啦，即係老細啊，或者同事啊，即係我諗女人最想咧，就係唔好俾人哋覺得嚇我冇咁諗過喎。而男嘅當然都要防一防咧，就係話唔好俾人以為我對佢有意思啦。 尤其是你有個家室，就更加要。 其實家唔家室都係噶，因為男人如果你俾人哋覺得你對佢有意思咧。基本上已经当咗性骚扰噶啦，调转女人唔系、纯粹女人就话：哎呀，惹嚟狂风浪蝶。 哦，系。 系啦，我哋喺直播室 感觉上都系嘅。 有一位应该就系、是、属于毫无保护能力，经常都发生一啲不幸事件嘅代表人物咯。 系啊，我真系 系咯。 喺呢一方面咧，就真系可能我嘅人太过热情啊。同埋太過， 我唔知呢啲説話，同嗰啲我喺外國翻嚟個份人比較直係一樣嘅。 係啊，係啊，唔係即係有時 你非洲翻嚟嘅好熱情啊！你而家真係 唔係即係有時你回望過去咧，就真係我係諗翻轉哦，係唔知係咪咁樣就出現咗一啲。 引人误会， 引人误会嘅地方咯，系啊系啊，即系有时自己热情得滞啊，令到人哋可能觉得啊，佢唔系即系佢咪傻噶， 系咯， 即系咁样咯， 傻都好啊， 系啊， 就唔止傻啊嘛， 系啦，咁冇其他越轨嘅， 系 行为嘅， 但你会令到突然间好多人以为佢有机会，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就麻烦咗啲咯。 我净系问下呢位证人，证人，请 你 回答， 再问我， 唔系我明白，证人，请你回答我。问题，你有冇回望过去，回首你咁多段人生嘅经历里面咧，你有冇发觉你嘅行为同你一般其他女人系唔同嘅咧？ 唔知 道，唔系啊，好简单，譬如你话你中意黑黑啊嘛，你有冇见过你身边啲女同事都系咁样黑黑其他人啊？ 喂，我啲朋友啊， 我知道啊。你譬如你有好多女性嘅朋友， 系啊，有嘅，我哋有黑黑嘅。 你唔系同个女人黑啊？ 哦，异性。 系啊，即系话嗱，你话你有阵时你同啲好熟嘅朋友，你都黑噶嘛？我嘅意思就话咧，你有冇问下自己，你身边都系女人咧嘅女性朋友，佢有冇做你相同嘅行为，同佢哋自己啲组员黑黑先？ 所以咧，而家譬如我先生喺度咧，我就好放心去黑啦。 因为佢喺度望住，咁、我就可以黑得好放心。 唔系、 拥抱得好放心。 男人要乱谂嘢嘅话，你知唔会点啊？佢会发展咩情节？ 唔系， 佢喺老公面前黑我。 因为大家都系， 佢咪向我求救咧？系咪佢同老公过得好唔愉快咧？ 大家都系啲好热情嘅人，我哋大家都黑惯。 咪就系、是、嗱，所以衰啦，物以类聚啊，因为 系啊， 因为我头先点解问呢个问题咧？其实大部分嘅即系香港女子咧、其实如果你望一望自己身边啲朋友，佢都唔会咁样乱咁黑嘅话咧。佢唔會有呢個習慣嘅，所以佢就唔會，佢就唔會咁樣做咯。 界 係啊，我覺得呢、這個 我而家避忌咗好多嘅， 避忌咗 真係真係啊，費事 淨係嘴就唔黑， 因為而家戴口罩咧，費事有握手都少咗啦。是咪豪仔？ 系咯， 系咪你要更加添啦？ 我想噶，系啊。作为男士咧，我就净系觉得得一条界条嘅啫。即系如果你唔想俾人哋有机会误会咧，你想博佢懵啦、抽佢水啦，其实系嘅，唔好有太亲近嘅肉体距离。反而好简单啊，即系男人咧，即系好直接嘅。你同佢唔好有太亲近嘅肉体距离。 嗯。 同埋咧，倾偈嘅时候咧，亦都唔好 揾多个人喺度啊。 应该咁讲，除咗唔好有亲近嘅肉体距离之外咧、你唔好太殷勤。 嗯。 即系对你啲即系女同事系啦，譬如可能佢只系讲咗句话，哎呀，做咗好耐嘢都冇饮过，冇饮过水。系啦，你唔好谂住话咧，哦，我行横店去开 canteen， 不如帮你买杯咖啡啦，嗱，我买俾佢。嗱，有機會， 即係你要忍一忍啦，呢啲位。 除非咧，你真係要做到都幾大方啦，即係可能你真係話，喂，幫你買埋，使唔使而家落去？即係要真係好冇嘢嘅。係啦，如果唔係咧，即係你就難免會令覺得，點解頭先佢會買杯咖啡俾我嘅？係咪有啲咩事咧？咁樣，所以我就 要 即係 冷酷一啲啦。 唔係，係啦，你就唔可以 要冷酷咯。如果唔係點啊？要拒絕人喎。 但係咁，我想問下調轉，係咪咁樣就會好受歡迎嘅咧？ 点啊？ 即系 个 男,、男人佢即系可能又、你想饮咖啡又买杯俾你啊，退单子又买杯俾你啊， 顺个便啫。 系咪顺个便？佢其实系咪反而会令到嗰个公司团结气氛和谐， 那個、文化开心啲啊嘛？ 系咪会咁样咧？ 但如果你要诶觉得哎呀，佢俾我帮佢买嘢饮啊，佢咪中意我？喂，呢啲我阻唔到你嘅。 唔系咁，如果唯一方法系咩咧？嗱，你又想帮佢买咖啡，又唔想俾佢误会， 系问佢收翻钱， 问佢收翻钱。 呢、這个梗系啦， 头先嗰杯六个半， 我次次都有俾钱你噶， 系啊，我每次都话唔使噶， 系啊， 系啊，咦，我哋暗中过咗招啦，原来已经。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又凭歌记忆啊，系咪啊？又系送俾同事。喂，今日介绍呢一只歌啊，好红啊呢只。 呢首歌突然间啊，佢唔系经典老歌。不过我怀疑佢都会有机会成为经典的啦，要听埋嗰啲音效嘅开头。 系啊，我哋细心听下。 Got my driver's license last week, just like we always talked about. 'Cause you were so excited for me to finally drive up to your house. But today I drove through the suburbs, crying 'cause you weren't around.You're probably with that blonde girl who always made me doubt. She's so much older than me. She's everything I'm insecure about. Yet today I drove through the suburbs. 'Cause how could I ever love someone else? And I know.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past your street. And all my friends are tired of hearing how much I miss you. But I kind of feel sorry for them, 'cause they'll never know you the way that I do. Yet today I drove through the suburbs and pictured I was driving. your street。 最近可能你听心机嘅时候都经常有听过呢一只歌。我听下李志刚喺环球榜里面都有介绍过啊吓。呢一位嘅女歌手啦吓，咁啊，其实好细个咋佢吓。 系啊， 17岁嘅咋吓 ，Olivia Rodrigo 咁叫做 Driver's License 嘅呢一只歌啦。咁啊喺榜上边已经攞过冠軍㗎喇，喺 Billboard 嗰度㗎嘛，去成差唔多成4个礼拜添。係 呀。 話佢成為咗繼Ariana Grande 嘅 Seven Rings 之後呢，咁呢一隻歌呢就成為冠軍嘅歌曲。犀利呀，呢一個女歌手好後生呀。 18歲。 係。 係呀。 17、18岁啦。 呢一隻歌我哋今日介紹就的確同以前唔同啦，因為佢唔係話嗰啲即係上世紀一啲經典歌曲，佢啱啱一首新歌。咁但係呢佢故事性真係好強喎。實到頭先好似阿彭程所講呢，佢巴閉嘅地方係一個月多啲咋嘛，佢嘅點擊率呢已經過咗5亿。是5亿嘅点击率喎，癫咗喎，咁啊横扫美国乐坛啦。咁可能你话喂数字游戏嚟嘅啫，咁但係呢佢引发个社会嘅真係可以用轰动呢匪夷所思喎。 犀利啊。 譬如佢哋个洛杉矶时报呢就喺24号嘅时候呢，即係早排啦，就用驾驶执照呢一隻歌如何变成2021年嘅代表歌曲为题喎。但你諗下2021年而家都系去到几月，3月咗喎。佢已经呢就竟然作出呢个讨论，就话是怎样会成为2021年的代表歌曲。他就说究竟 Driver's License 这个驾驶执照在美国流行文化代表的意义是怎样。那他们的分析是怎样呢，很好笑的。就说刚才所以我们说要听一下， 你现在 听 个 effect。刚才过了就说他开车门。 跟 着就叮叮声，跟着开引擎这样。然后就有一个很简单的钢琴旋律。佢话咧，就形容紧一个咧啱啱攞到驾驶执照嘅新手女生，一个人开车，咁佢话咧，但系身边嘅人咧已经唔喺自己身边啦。但系我哋明明约好咧提考车牌噶，所以佢话咧，佢用咗一件咧好微不足道，即系每个人唔系有咁多咩生离死别有战争噶嘛。但你话喂约埋个男仔、一齐话我哋一齐考车牌咯，大个啦，咁啊好 casual 好平常嘅事。佢又用呢一個角度切入咧，然後佢就話：，但係而家我要自己一個人走，即係話咧，短短呢一個考車牌過程裏邊，你已經同我分咗手啦。 哦，即係短時間啫， 係啦。咁咧，佢話咧呢只歌咧，唔知點解咧就癲咗啦，喺網上引起瘋狂點破啦。頭先講咧就話即係過咗5亿嗰個流量啦。咁啊最緊要係咩？頭先你話 Billboard 嗰度即係佔據6个礼拜第一位啦。咁然後咧，連佢啊，仲話咧入選埋咧 Time 咧2021年咧次世代100大影响力人物，即系 Time 100嘅 Next 啊。咁咧，佢话当年19岁啦，17岁 嘅 时候。咁然后咧，佢话佢自己都唔知点解咁红。咁啊，仲要红到咩咧？就因为美国有好多嗰啲叫做 talk show 啦。咁有一个就系 Saturday Night Live 嘅 show 咧，个短剧里边都用咗佢呢一只歌，作嚟作为一个背景。即系话咧，当佢哋剧里边啲人喺度玩嘅时候咧，有人喺个点唱机度播呢只歌咧。然后大家就喺度你一言我一语就喺度讨论咁样，成为咗咁样社会现象。 咁衰嚟嘅，咁佢有啲咩来头咁巴闭咧？系啦，呢个女仔 Olivia 吓，咁佢喺加州长大嘅 Temecula 呢个地方长大嘅，菲律宾裔嘅家庭长大嘅。 系。 咁佢话咧都唔知点解，佢自己都莫名其妙， 就系唔知点解 咁红。咁佢除咗系歌手嘅身份之外咧，其实 Olivia 咧都系一个演员嚟嘅， 佢 都演过迪士尼嗰啲青春剧嘅。 系啊系啊 ，High School Musical 嘅原。系喎，原来佢有份噶咁样。 系啊，做过里边嘅一啲嘅剧集啦。 系啊系啊。 咁啊，所以喺突然间咁红，咁啊，佢话唔知点解啦。 系啊，嗱，佢话其中一个可能性咧，大家估呢只古仔咧，呢首歌讲咩古仔咧？佢就话头先你讲过佢做过歌舞青春啊嘛。佢话咧，原来佢就曾经同佢同剧里边有一个角色咧，就阿 Joshua Bassett 一个男仔。佢话咧就喺旧年啊，2020年咧就拍拖嘅咁样。咁啊，点知咧交往咗不到几个月咧，就话分手咯。因为咧，佢话呢一个 Joshua 啦 ，Joshua 咧就话咧识咗咧喺剧里边，好似话另外一个新嘅女朋友，咁啊就叫做 Sabrina Carpenter， 咁啊就话可能 咪日久生情咯， 系啦，咁佢话咧可能因为呢一段三角恋咧，就同呢首歌嘅歌词里边系有啲相似嘅，因为佢其中一个歌词就话 你而家咪同緊嗰個金髮女孩子在一齊啊咁樣。而嗰個 Sabrina 咧又真係金髮嘅喎、哦，咁、哦、因為佢自己咧本身係黑頭髮嘅，係咁殺又唔同啦。佢話你令我疑神疑鬼啊，佢比我咧更加年長同埋成熟，咁又真、哦，因為咧個 Sabrina 咧係真係大過咧，即係呢個女主角咧、 哦， 大過四歲 嘅， 係大過 Olivia 四歲，係、哦、啦。咁然後咧佢仲要加多句，頭先個歌詞裏邊咧就話。我想你为我写过的那首情歌不是真心的。原来他说这个Joshua 在2020年的时候呢曾经也发行过一首新曲 Anyone Else, 就是写给 Olivia 的。哦、哇这样就对了。 三角关系来的原来这首歌。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这样呢、哦、其实都解不通的。有好多情歌背后都有真人真事嘅故事， 系啊，好多添。 佢哋后生成咁，其实讲完都唔知边个嚟嘅。 十几岁啫嘛。 即系点解佢嘅爱情故事会令到美国啊，甚至乎即系好似横扫咁影响好大咧？嗱，呢度又无端多一样嘢。嗱，你可以听下呢个引擎嘟嘟声咯，跟住开车门啦。 嗯。 佢话咧，美国嘅社会学家咧惊动到社会学家。 哇，咁咁巴闭。 系啦，就出嚟做咩咧？佢系咁分析嘅。佢話咧，因為佢哋咧就話有個流行嘅文化學者咧，佢就話啦，呢一首歌打破咗性別黑板嘅印象，點解咧？ 因為揸車嗰個係女人。 冇錯，哇！佢話咧，佢係讓女性坐進了駕駛座位裏邊， 唔係坐喺駕駛座隔離嘅。 係啦，而佢話咧喺流行音樂裏邊咧，駕駛交通工具係代表自由。但是长期以来呢都有性别的差异的。他说呢,Olivia 透过这首歌呢宣告自己是获得到自由，因为由他控制的车。 哦、 那我们可以想一想，香港乐坛呢广东歌有很多都是跟车有关的。譬如你除了 Up 呢可能是 譬如说红色跑车啦。 红色跑车啦 ,Eason 他那只人车 之啦。 咁又或者譬如说余文乐的司机都是说他自己做司机就要接载个女人呢、有的确喎、哦。大部分時間咧， 都係男人揸車。 譬如呢、這個楊千嬅《飛女正傳》咧，佢都話喺 電單車 與你相隨 啊，更加唔好講《天若有情》嗰啲啦。咁諗諗下，又真係咧，你好少啲情歌或者呢啲歌曲裏邊咧，揸車嗰、那個、那個主角唔係男人，而係女人喎、啊。如果以我哋咁粗浅嘅一个咁样嘅记忆嘅话咧，咁呢个系咪又解释到？哦，原来呢一个驾驶执照系用一个女人做角度咧，就代表咗自由解放咧？ 我真系好彩听你同埋听个头先个咩 文化学者， 文化学者去解释。如果唔系，真系完全都谂唔到，即系当中之间嘅一啲嘅关系。 佢话好多而家美国嘅少女啊，佢话咧好能够代入到呢只歌啦，认为咧即系可以触动到咧。佢话男人心里面最软弱嘅嗰一部分， 就系、是、你唔需要俾我车啦，就系我可以自己揸车啦。 解唔通啊，真系解唔通。 即系我谂嚟谂去谂唔到，不过咁你话即系。 只歌本身好听嘅。 只歌好听，咁啊 Olivia Rodrigo 咧，佢把声咧其实都有啲。即佢唔係嗰啲好嬌嗲嗰啲聲音啊，佢、有啲沙啞，有少少 Amy Winehouse 嗰種鞋鞋地嘅聲，同埋咧，其實咧喺樂壇裏邊咧，仲有一個女仔咧叫 Angelina Jolin， 如果我冇記錯佢嘅名 ，Angelina Jolin 係 Angelina Jolin， 咁咪嗰個 係咪 Brad Pitt 個老婆咯，以前 唔係 Angelina Jolin Jordan 啊，叫 Angelina Jordan 係啦。佢 Jordan 身材好好嘅喎， 佢把聲咧又係有類似啲咁嘅聲音， 即係有啲滄桑聲， 滄桑嘅聲音，但係佢好細個嘅咋， 係 佢好似我冇記錯，佢應該係參加嗰啲北歐嘅talents 嘅大賽裏面咧贏咗冠軍，佢咪三歲嘅時候已經唱 Fly Me to the Moon， 咁佢唱而家唱 Amy Winehouse 啲歌咧又係好紅啊，紅到不得了。佢、 okay. 每一次出場咧，佢淨係佢一定要唔著鞋嘅，佢唱歌佢要赤腳咁出嚟唱歌嘅， 有啲嗨嗨地喎。 Angelina Jordan 係啊，好得意啊，好可愛嘅一個女仔嚟嘅。 所以就覺得 聲底又有啲同佢有啲相似。 係啊，所以今日介紹呢只歌咧，其實都係一個不明現象嚟嘅。佢本身只歌好聽。的確唱得不錯，但是是不是足以解釋為什麼他可以突然爆紅呢，還要成為美國的社會話題呢，我們都給不到答案。 是沒錯，不過在這歌裡面的而且確其實是很簡單的一首歌，即是之前那段就講他駕車拿到車牌，本來我約你拿車牌，然後就我覺得本來很開心的，不過呢已經不是了，現在我自己一個人駕車去到一個城市那裡在那裡哭，因為你已經不在我身邊，但 是 最到肉就是剛才你說的那段三角戀情是真的。 是啊， 系啦，因为原来系俾人 Sabrina 系啦，黄刀夺案。 我谂到条好巧喎， 系啊， 香港嘅唔同嘅即系驾驶嘅训练学校咧， 系 可以考虑下咧， 用呢啲歌系嘛？ 用呢啲歌啊！我哋最近咪有咩音乐永续计划咧？不如就叫佢都创作一啲。哇，同呢啲考车牌有关嗰啲歌，特别为女人而设嘅，好多女人考车牌噶嘛， 啊，好多 一条财路， 好多女人考车牌，系啦，咁但系原来喺男性嘅角度嚟讲咧，系咪啊？真系如果失去咗呢个驾驶权嘅话，系咪好似有啲失落嘅感觉咧？因为女人识得自己揸车，我唔需要你车我， 我哋冇咁大男人 嘅，需要再依赖你啦。 我哋不知几希望咧，佢系真系揸车，佢仲要揸电单车，咁我就可以坐喺车尾后边揽住佢。 She's so much older than me. She's everything I'm insecure about. Yet today I drove through the suburbs. Cause how could I ever love someone else? And I know we weren't perfect, bu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for no one. And I just can't imagine.Said 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past your street. And all my friends are tired of hearing how much I miss you, but I kinda feel sorry for them, cause they'll never know you the way that I do. Yet today I drove through the suburbs and pictured I was driving.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past your street.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在过去一年来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坚决反对世界的霸权、霸道和霸凌，顶回对中国内政的无理干涉，强调中国主权不容侵犯，中华民族尊严不容诋毁，必须维护中国人民的正当权利。王毅在记者会上总结过去一年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工作，他说去年中国与世界共同走过极不平凡的历程，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积极发挥应有的作用。 他说面对单边主义示弱，中国旗帜鲜明予以抵制，维护国际关系准则。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一连两日先后会见港澳政协委员和港区人大代表，提到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事宜。据中国环球电视网发布的片段，韩正寻日和港澳政协委员会面的时候说，没有任何国家会容忍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有效、必要和法治的措施，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他说要确保香港特区依法施政和有效治理，一国两制以正确方向前进，爱国者治港必须得到法治保障。沙田大埔道一个油站内发生车祸，朝早近十一点，一名女职员协助一架私家车入油的时候，另一架私家车失控冲入油站，女职员被困在两架私家车中间，昏迷送院。南韩再多一人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死亡，累计个案增加至八宗，当局仍在调查接种和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当地再多806人在打针之后出现副作用，累计近3700人，大部分人出现常见和轻微症状，例如头痛和发烧。当地展开大规模接种计划以来，超过310,000人已经打针，大部分人是接种英国阿斯利康的疫苗，其余是接种辉瑞疫苗。另外，南韩新增416宗确诊个案，再多两名患者死亡。韩联社报道，近日新增确诊病例徘徊在400宗左右，各地相继出现和亲友聚会或者办公室相关的感染群组，确诊人数随时可能增加。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暂时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窝打路道咧，因为有道路维修，来回方向咧都系有线道暂时需要封闭噶。去尖沙咀方向近圣佐治大厦嘅快线系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咁另外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喺东区走廊，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嘅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以及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各位同学早晨， 有事 恭喜你啊！ 好老师当然要大力嘉许。电视节目《卓越教室》全新一辑，表扬2017-18、18-19两个学年，获得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的一众老师。 实况拍摄老师们怎样突破传统教学框架，让教与学都有卓越表现。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系啊，继续开心埋嗰半个小时同大家。 冇错，我哋头先就已经吓攞埋驾驶执照，揸晒车噶啦。咁啊，嗰位咧就系先至十八岁嘅一位女少女。 Olivia Rodrigo 系。但系而家你要介绍嘅呢一个，佢就唔系十八岁嘅少女，但系其实佢曾经都令到好多十八岁嘅少女咧，为佢为之而疯魔，甚至乎希望咧透过学佢咧，令到自己变翻十八岁。 当然啦， 你有冇份啊？ 我有， 真系有啊， 梗系有咯。佢系。佢系边个咧？佢系啱啱喺今届嘅金球奖里边就系啦，攞咗终身成就奖嘅 Jane Fonda， 哇， 真方达系女人都识佢啊吓， 男人都识佢， 系冇错吓。咁啊，因为佢嗰阵时啊学教人哋健康舞咧， 系 哇真系超级出名，好老实讲。 佢啲录影带咧，全部都系睇住佢 嘅 真 系。系啊，睇住佢跳，睇住佢啊，同佢一齐 fit 啊吓。不过佢自己咧系83岁嘅佢咧，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啊，三段嘅婚姻 系。 咁啊，自己亦都曾经自杀过啦，曾经被出轨啦，亦都曾经咧四度被捕过嘅， 哇， 系啦，咁啊，所以佢八十年代嘅时候，头先都讲过啦，同大家一齐 physical， 咁啊 one more two more 咧，系啦，咁啊由佢带起呢一个热潮啦，咁啊，所以啊非常之传奇嘅，但系佢都真系的而且确咧有。太多唔同嘅經歷，我哋慢慢逐一講啊。 好啊，好啊。 佢曾經接受過訪問嘅時候咧，話咧佢試過俾人性侵犯，亦都試過咧就冇咗嘢做。佢話咧初初嘅時候都唔知係唔係因為佢做錯啲乜嘢，係咪我著得太少衫啊，諸如此類啊，即係你知啦嚇，有好多時候都會令到個 victim 咧會自己咁樣諗，係咪我自己嘅 怪責自己嘅責任？ 怪責自己。後來咧佢就都明白咗呢個唔係佢嘅錯，所以咧佢希望同大家一齊分享佢嘅故事。咁啊。曾經經歷過有三段嘅婚姻啦，佢最巴閉最勁嗰次係離咗婚三日之後即刻再結婚， 好誇張喎、 啊！好誇張真 係。嗱，佢其中一個咧就廿八歲嫁俾一個法國導演啊 Roger 啊，咁啊係啦 Roger Random， 佢話咧兩個人咧本來就俾人哋覺得好似天造地設咁樣嘅，但係佢係演員啦，跟住嗰個就一個法國導演啦，咁但係咧兩個人結咗婚都耐嘅，過到七年㗎，去到第八年就離咗婚，咁、但係傳奇嘅地方就係佢離婚之後三日。佢就即刻嫁俾一個政治家 Tom Hayden，三日就即刻改嫁，即係你只能夠話係咪佢之前已經係啦？佢咪之前已經識落好耐嘅咧咁樣？但係後來咧，佢同呢個 Tom Hayden 咧結咗婚17年，但係因為老公出軌，結果咧佢哋又要分手啦。咁然後佢好快就同一個叫 Ted Turner 嘅人咧又結婚，咁又今次咧又 keep 到8年。喂嗱，我就咁睇咧， 8年 又唔算係每次都玩下嘅。第一段8年，第二段17年，第三段8年，即係其實佢曾經好認真，亦都付出咗好多時間，一啲都唔短啦。你8年同埋17年呢啲， 但你知呢啲 都真係唔得 嘅婚姻嘅嘢，大家都明嘅啦，係咪？係雙方噶嘛，唔係一個人可以即係話啊，我好努力啊，咁樣都要另外一個人都認同你呢一種做法先得噶嘛。咁佢諗翻，佢話其中佢諗翻佢第一個老公咧，係同阿 Roger Vandam 嘅時候咧喺埋一齊嘅時候咧，佢話有一日啊，佢個朋友咧就同阿 Jane Fonda 講，佢話 Oh my God， Jane 做咩啊？ 你真系好似同我哋咁啊！你同我哋一样咁啊！你同我哋成班麻甩佬咁样啊！ 咁即系代表咩啊？ 即系代表咩咧 ？Jane Fonda 嗰阵时咧就觉得，我以为佢个朋友即系佢个老公朋友系赞， 系咯，我都以为系赞。 系、 哦、 啦，咁原来咧可能就真系啦。 系 你明明系我老婆，你明明系我老婆，点解你好似同我啲 兄弟一样？ 我啲兄弟咁样嘅， 咁即系边个有问题？ 真系唔知边个，你呢位问得好啊？ 系，即系边个有问题？ 边个有问题咧？ 点解会令到个老婆变成自己兄弟？ 其实唔系个话大家相处嘅时候，即系有时都会好似朋友咁相处，就系舒服嘅咩？咁但系可能喺 Jane Fonda 身上就唔系啦。佢话所以咧。都傷心嘅，佢話佢話佢結束第三次婚姻嘅時候咧，決定唔再結婚啦。咁佢話離開第三任嘅先生 Ted 啊，係咪啊？ 係咯。 佢話 佢慢慢要變翻做自己嘅。 係，但係跟住佢又再結婚喎，真係。佢又一齊啦，冇結婚 啦。 係啦。佢同呢個叫 Richard Perry 嘅音樂人喺埋一齊。 係啦，係啦，係啦。不過都後來都喺埋一齊咧，就始終都冇行到即係最後啦。 係。 佢話：你話如果佢問佢係訪問嘅時候都有問阿 Jane Fonda， 佢話：你如果你問我呢一世裏邊有冇完成嘅事咧，佢話咁都有嘅，大概就係一段成功嘅婚姻。咁但係咧，佢話佢冇太多嘅時間後悔啦。佢話總之佢諗翻轉頭咧，啲人成日特諗啲唔好嘢。咁但係佢話佢三段婚姻都好嘅，佢覺得自己諗翻轉頭都係好有趣啊，好開心啊咁樣，所以佢都好感恩嘅。 咁如果你嘅正面角度就係、是、嗱，負面就係話啊，佢失去咗三次婚姻，但係對佢嚟講就係、是。我經歷了三次、 啊、 完全都不同，有新鮮又愉快的婚姻， 是 即是你吃一餐我吃三餐，其實意思就是這樣。 我或者他個 人你的餐就由頭吃到尾，我分開吃三間餐廳， 而且他是樂觀的，即是怎麼說呢，很多人離婚的時候呢都是只看到對方身上一些不好的東西、啊、過去婚姻的一些不開心的事，他剛才的說法即他其實就是想回一些好東 西、啊、他現在接受即是雜誌訪問的時候呢，他就說佢都唔知道自己原來可以活到咁大年紀，即係講笑咁講。佢話咧，當我走到人生暮年咧，就發現剩低嘅人生要點走咧，完全取決於自己。 嗯、 所以其實就冇乜所謂嘅嚇。83歲咯，今年佢已經。 係啊。 頭先你話佢俾人拉咧，我覺得都好笑嘅，因為佢原來喺2019年嘅時候咧，就喺國會示威，要求咧正視氣候變化。咁啊，嗰陣時佢仲話：，我啊諗住每個禮拜都俾人拉一次啊，咁樣。你諗下，2019年，其實佢都已經過咗80歲啦。 啱啊，但係佢所以咪 犀利喎，真係。 所以都繼續係啦。當佢覺得唔啱嘅時候，唔合理嘅時候，佢都行出嚟咯。不過佢即係雖然話頭先都話佢經歷三段婚姻啦，其實都睇到好嘅一面啦。但係佢都有啲總結嘅。 係。 佢話其實當佢係同身邊有伴同啲男人喺埋一齊嘅時候咧，佢、放棄咗自己，咁所以咧，佢话而家冇男人喺佢身边咧，佢可以令佢自己更加贴近自己，做翻最简单嘅自己。佢话就系最简单嘅自由，就系睇电视嘅时候拣边一个台。以前可能成日都要就住个老公咧，冇咗自己做老公眼中嘅一个女人，而家佢唔需要咯。 系嗱，呢、這个真系我哋亦都系香港人嘅回忆啦。当你喺80年代透过录影带望住佢扎住条 headband 喺度跳下跳下嘅时候咧，呢、位真方达。嚟到今天又是攞到人生一个新的荣耀了。 就是攞了今届金球奖的终身成就奖啊。 哎呀想喐了已经是 吧。当然回顾当年穿着条原子裤是吧，健身舞衣。仲要加埋嗰对咁样嘅襪箍咁样。 是啊是啊是啊。即嗰对嗰对是襪定系咩嚟嘅，有licking咁嘅东西。 啲回憶真係即刻翻曬嚟啦！當時真係成日跟住跳呢個健康舞嘅。不過話 Jane Fonda 都好犀利喎，佢而家將佢呢一個嘅即係係啦跳健身操嘅 擺喺抖音， 擺喺抖音嗰度啊嚇！ 得唔係佢再跳啦嘛？ 咁唔好啦，睇翻佢舊嗰啲錄 音。舊嗰啲 OK， 我嗰啲都開心喎、啊，真係。 不過唔係，而家咧我喺網上面咧都經常見到一啲好紅嘅健身 KOL 咧。 係。 最近好興嘅一個有翻咁上一年紀喎，都係八十幾歲喎，教人哋健身嘅喎，好 fit 㗎。 男定女啊？ 男啊，喂喂女啊？ 女啊？ 係啊。 睇唔睇到腿㗎？ 都係，切叻過你啊！ 咁你話啦，你想睇佢定係睇？ 唔係，做得好嘅就睇啦，係咪？不過我平時都係睇 coffee 多啲咯。 好，我係張繼聰。宅男有咩優點呢？咁好明顯，宅男就係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少啲使錢啦，即係又可以啊，唔使出街啊，做錯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幾好啊。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恆德。 唔係，不過真係好有毅力。好堅毅，好犀利啦！ 我都中意 ，Coffee 中意，我 係啊， 好好嘅，去做啲運動真係一流。 係啊， 咁啊，佢亦都有咁樣 睇都可以望 咁嘅成果， 唔係唔做都可以望 下。咁我喺網上有其他啲係啦，銀髮嘅 KOL 都好犀利。 OK 嘅，有 Black Coffee 又有 White Coffee， 係啊 ，Flat White 啊，唔該， 咩都有嘅咁樣真係。OK， 喂嗱，有一句説話咧，就叫做咩咧？就文明就不如見面。文明就不如見面，咁啊好嘢嚟噶， 係 咪先？真係 即係聽個名， 係啦，不如直接見啦。啊，原來呢位就係五台山嘅彭程大師太啦，哇！咁啊，梗係好開心啦。 曾志豪啊，大哥嚇。 但如果呢句説話調轉講，大件事啦。哇，見面不如文明喎。 係咯， 即係見到咧，就不如 唔好見， 淨係聽個名好過啦嚇。原來呢個就 係 彭程啊。唉，都系听名 字。呢啲我成日都系听到咁样反应。 系咩？系啦，所以好即系中文就有趣啦。 啊， 你话即系见面不如文明，同文明不如见面就争好远嘅真。咁而家咧就讲紧咩咧？有好多嘢都系嘅，即系得噶啦。你保留翻一个神秘嘅幻想俾我哋，就文明见面就不如文明噶，即系唔好见到真嘅。就系讲紧咧，有一啲就系动漫咧开拍真人版啊。原来咧喺呢个，我相信系无论香港啊，定系即系世界各地咧，大家都好恐惧嘅，就系、是、可唔可以唔好一定要将佢变成即系真人，即系摆上银幕咧？因为好怕就系拍坏咗啊嘛。 唔系，同埋咧，尤其是细路仔啊， 系啊， 因为佢睇惯嗰啲系卡通片咧，变咗做真人咁样嘅话咧，即系着晒成嚿公仔衫喺你面前出现咧，其实我见过几次有啲人喊噶。 即係佢覺得好恐怖， 好恐怖， 都係，即係你諗下，可能你見到龍貓嗰個卡通就得意啦。但如果佢突然間無神神有嚿嘢喺你面前咧，佢真係變咗個真巴士，你都驚驚地。 龍貓都算係可愛啦。你係咪之前講過話你嘅個仔好驚藍精靈啊？ 哦， 係 啊，係啊，係啊，唔係我。 係咪你啊？邊個同你講話個仔見係去睇嗰啲音樂劇啊？係藍精靈，嚇到佢喊到咧。 唔係我， 佢喊到好緊要啊！ 咁你見到成嚿嘢藍色喺度走出嚟啊嘛？ 係啊， 你真係驚噶嘛？真係。 2D 同 3D 其實真係。 真好遠㗎， 係 啊， 就係呢一樣嘢啦。 我細個都諗過㗎，譬如你話《聖鬥士星矢》咧，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啦，佢係卡通片就好好睇啦。真人版嘅話會點樣呢？因為你會覺得好傻喎，佢哋最中意就係打交嘅時候講自己嘅招式出嚟㗎嘛。如果你見到個真人喺你面前，去天馬流星拳咁樣。咁好似好傻，仲要嗰啲聖衣咧， 係， 即係如果你質感又唔好嘅話咧，即係出到嚟咧就好似 破壞咗， 係啦，好騎呢噶嘛，佢啲髮型啊咁樣，漫畫都係嘅。有一輪咧，我記得香港有兩個成功嘅例子嘅，就係百分百感覺， 嗯， 同埋呢一個叫做古惑仔系列，同埋華英雄都係嘅。哦，香港算幾成功喎，而家諗翻 香港風雲啊做得幾好， 風雲啦、華英雄啦，頭先講話古惑仔啊，龍虎門就爭 嗰啲都係人扮，佢唔係笠個公仔套。 唔系， 都好好多， 但系都唔系噶，因为嗰阵时老夫子都试过有真人版啦，就有谢霆锋同阿张柏芝嘅。不过咧，佢就用咗嗰啲咧 3D 动画技术，佢就嗰主要人物咧，佢都系用个 用 唔系唔系，佢主要人物就系用电脑特技嘅。咁啊，谢霆锋嗰啲就饰演即系唔系漫画里边嘅一啲角色咯，咁样。咁而家讲紧咧，就话日本嘅 Hello Mimi 啦 ，Hello Kitty 就话佢都要开拍真人版啊！ 哇！ 我想问下 Hello Kitty 有咩角色噶？其实 佢冇人嘅喎，係咪？就係得貓嘅咋？ 佢係嗰個貓養最多啲三唔同嘅啫。 佢男朋友叫阿 John， 阿 Daniel，sorry，Daniel 係 John 同 Mary 個男朋友。 你成日掛住 John， 你以為掛住 Mary 啫？明㗎啦。 Daniel 係啊，嗰陣時點解我哋會記得 Daniel 咧？ 點解啊？ 因為要換公仔啊嘛。 換公 記唔記得嗰嗰輪 啊？食物當當嗰啲啊！ 哇，成日都話要換埋 Daniel 嗰陣時，我就入咗腦啦咁樣。係啊，佢話原來咧。这个 Hello Kitty 呢就会有这个真人版呢就会推出。 哦，电影来的、哦。 是啊，咁据讲呢就话唔止系即系 Hello Mimi 自己啦，佢话呢譬如话 Melody 啊 ,Little Twin Stars 啊，仲有蛋黄哥啊布丁狗呢都有机会呢喺电影里面见到佢哋登场、 哦。哦哇。 咁即系好唔好呢，因为你见到 Hello Kitty 变成一个 3D 动画系咪会好睇嘅呢， 动画都仲好啲，千祈唔好真系揾个人。 唔系佢唔止系动画噶啦，佢所谓真人版咧，佢一定系会将佢变成好似系即系你觉得佢象征度好高嘅、一啲 3D 嘅真人电影咯。佢唔可以俾你觉得系卡通漫画嚟嘅，即系有啲似 Toy Story 咧，但系 Toy Story 都系卡通咁画出嚟，但 系 佢要真实啲啊。佢哋话咧有啲似系 Pokemon 嗰个啊。就 Pokemon 咧、原來咧曾經就做過真人版嘅電影咧，咁啊佢哋嗰個電腦效果咧出到嚟咧就真係好似有隻毛神神嘅公仔咧喺你面前出現嘅咁樣。佢話嗱呢隻 Pokemon 咧嗰陣時都已經話大家話一半一半都我冇睇過， 我冇睇過都，但係見到啲相，我覺得卡通公仔好似已經接受咗啦。 係啊，咁就係啦。譬如佢哋話超音鼠咧，原來都試過㗎，就話喂，超音鼠佢話個比例點解即係唔同曬嘅？佢話咧因為隻腳長得滯啊，咁樣就同原本嗰個唔同，咁所以大家又話唔中意咁樣。於是乎咧就Tom and Jerry 都試過啦。不過佢哋嗰度直情係 2D 版嚟 嘅 啫， 係有真人一齊做嘅， 係啦，即係有啲似嗰陣時個夢城偷福星嗰啲 friend 一樣咯，係啊，咁啊，所以有好多人就好擔心咧，佢變真人版咧，究竟會點樣 出到嚟嘅效果，究竟會唔會太即係肉酸咗啊變咗，咁大家咪會覺得其實我不如睇翻之前嗰啲卡通 2D 簡簡單單好咯。 我就覺得咧，如果頭先講我哋香港嗰陣時嗰幾套電影咧。似乎就真係唔錯喎，鄭伊健咧都幾還原到咧，無論係 Jerry 啊，定係扮啊呢個步驚雲啊，烈風定步驚雲咧唔記得咗添。咁啊，然後佢就扮 步驚雲， 步驚雲， 烈風係 郭富城， 郭富城 係咪啊？我撈亂咗佢兩個。 係啦，你都搞到我撈。 係啦，唔緊要，即係難得又揾到呢啲人咧個樣咧，就都即係可以食到落去，食到落去。但有啲咧就冇咁成功㗎，譬如我嗰陣時雖然都係真人版咧，譬如龍虎門咧。你记唔记得边个扮过？ 边个扮过？ 甄子丹，甄子丹就同埋谢霆锋都有再扮过嘅，咁但系个效果就真系冇咁好啦。 系， 即系你会觉得佢哋嗰个出到嚟， 宝京华系郭富城啊， 宝京华郭富城系啦，咁个效果就冇咁好啦。 系， 咁但系有边啲咧？原来真系好劲嘅，曾经摆过上舞台剧咧，又真人咧，嗰个日本咧，原来试过咧，《鬼灭之刃》咧，系将佢摆上舞台剧度噶。是舞台劇喎，各位唔係電影喎。係 喎。 係啊，《鬼滅之刃》舞台劇咧，嗱，你某程度你可以話，咁佢哋都係用人嚟做個藍本咧，其實應該就畫得似嘅。但係最緊要咧就係你都要無論服裝啦、神情啦，都要做得出噶嘛。咁啊，《鬼滅之刃》咧就被認為咧就係還原度最高嘅。咁啊，但係另外有一啲就好笑嘅，譬如佢話咧有一啲係講單車嘅動畫咧，佢就搬咗上舞台喎。咁點踩單車咧？打网球都搬咗上舞台度，咁点打网球呢？原来就要变咗打好似空气咁样咯，不停空气挥拍啦，又或者净系攞住个单车柄咧就揈嚟揈去咁样。咁但我都睇得出咧，就系大家好努力啊，希望将呢个漫画个作品咧全方位咁样呈现俾你睇到。 不过我都系嗰句 ，Hello Kitty 都冇口点讲嘢咧， 加俾佢得唔得？ 咁咪唔系佢咯。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拜。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害怕。尊贵的专家，去抵抗风化，火灾之中，请你回来，别要怕。请球队不单枪不马，变成就变化，不再芝麻。分秒不分差，无信当天的劝勉，归家不作战，不过责任。